大家好，歡迎收睇動漫城進攻足球嘅香港足球時段。咁喺今集嘅香港足球時段咧，我就會咁樣分翻開上集同下集嘅，因為係太多話題要去講。咁我分上半部就係講港超聯嘅賽事，而下半部就講亞洲足球嘅時間。咁喺亞洲足球嘅時間入邊咧，就會先講講就係分啦，早幾日前啦，都訪問咗朱兆基啦，佢嘅上山嘅經過啦，咁陣間都會詳細去描述翻嘅，亦都有個訪問片段。咁同樣地咧，咁亦都因為傑志巴倫夫素事件咧，亦都有個亞協杯嘅參賽資格引起好多事件嘅爭端嘅。咁陣間阿李 Sir 亦都會為大家去詳細描述啦。咁亦都我哋亦都剛剛亦都兩日前睇咗一場U23嘅亞洲杯嘅賽事啦，就日本咧亦都係反勝咗南韓啦。咁喺嗰場波入邊，所以我哋全部呢啲亞洲區嘅賽事會擺曬去叫做亞洲足球時段，即係呢一節嘅下半部去講嘅。咁我先講講上半部啦，就喺港超聯呢四場波入邊咧，四場波都好多話題。咁我首先先從第一場啦，港超聯大戰啦，就南華主場將對住呢個傑志。咁呢場波入面咧，我都有睇直播嘅，基本上係咁啊。南華咧亦都係因為打少一個人嘅情況之下啦，就變咗好慘被就俾傑志就3-0擊敗咗啦。咁啊，保贊攞嗰個紅牌咧，其實李 Sir 點睇啊？ 我嗰個係 絕對應該啦， 應該㗎，佢自己攞嚟衰嘅。但係點解一個咁有經驗嘅球員咁容易係咁咧？即係其實保贊嚟講，我睇過去好多波，佢不嬲都係咁嘅。 係。 即係有可能就話佢係好認真、好緊張，緊張得嚟變咗 over 咗。咁但係球員你係往往係蝕底嘅。如果你咁容易即係控制唔到個情緒啊！即係呢場波，我相信就話還仲有秋後算帳嘅，因為佢 挑人呢、這個 仲挑人又唔肯離開球場， 係挑人傑志球迷。 係啊，呢個即係會被罰㗎。咁我諗罰多兩三場起碼㗎啦，分分鐘。 係啊，因為喺南華會嚟講咧，就算你假設地簽咗科夫嚟講咧，咁李偉豪嘅今年嘅狀態未並非去到一個巔峰啦。咁雖然話入邊仲有羅素同埋仲有呢個張志勇，基本上係，但係其實如果以一對班霸嚟講，你打緊呢啲關鍵性嘅賽事咧，其實都幾堪言噶。分點睇啊？ 嗱，回應翻被趕出場嗰個球員啊邊個？ 保贊， 因為咧，我覺得佢喺南華今季啊，其實表現咧係最穩定，因為我睇佢幾次比賽，即係當然啦。你話嗰個罰出場嗰個動作，其實喺可能我自己覺得啊，係顯示到其實南華喺近呢幾個月嗰個內部轉變咧，應該係有一啲即係不為外人道嘅影響嘅，影響到一個即係咁，即係我哋覺得咁有態度嘅球員都能夠。即係咁 over 咗啊！李 Sir 話齋 over 咗，而又去到即係通常趕咗你落去更衣室咯。啊，你仲要同啲球迷互相 嗌交 呢樣嘢咧，就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年青球員咧係理解嘅，但係去到一個咁有經驗嘅咧我覺得應該係有啲問題。嗰、那個問題咧就去到整體嗱嗰、那個其實。南華踢3-0，其實係應該有啲意外嘅，但係咧，你會留意喎，喺上半場20多分鐘已經失咗兩球喎，即係呢一個 呢 個好短時間內失波咧，其實係好怪，同埋有咁多即係所謂，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競爭，而之前係南華個勢好啲，即係我講個排位嘅個勢好啲嘅，但係。會一去到踢，感覺咧係一面倒嘅，咁而又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又顯即係我自己覺得顯示其實應該南華球隊內部應該有一啲嘢嘅，即係呢啲嘢咧就包括山道士上山去幫手米魯啦，跟住就要踢呢、這個對傑志啦， 展追兆基上山啦，一路即係咁多個情況，應該係有一啲即係即係我哋作為球迷去想理解就啊點解會跌落得咁緊要啊？點解唔係大家互相競爭，而係一面倒嘅咧？咁樣即係所以我就 咁，我其實可以講翻嗰場波，嗰場波我都有睇嘅，就係、是、話有兩個轉捩點嘅。第一個轉捩點就係話佢好快就俾傑志打開咗紀錄，然後佢係有一球波十二碼係可以攀成平手嘅，偏偏個新加盟嘅前鋒就射失咗。就俾王振鵬擋咗出嚟。如果嗰球波入咗1-1咧，咁啊成個起步點又唔同嘅。然後到下半場出翻嚟嗰陣啦，佢又亦都發生咗保贊就攞咗紅牌，依個係第二個轉捩點。當保贊攞埋紅牌嗰陣咧，佢好快就輸埋第二球。基本上其實佢有兩個位仲可以收復失地嘅啦，係嘛？偏偏佢冇把握得到，基本上係。 所以即係你話喺呢啲咁即係。咁嘅情況啊，一般我哋睇波冇理由，即、就、係、是、你白白會錯失咗呢咁嘅機會啊！而正正係有呢啲咁嘅情況，而就係令到嗱、即係我講啊，即、就、係、是、一啲咁表現好嘅球員，佢都咁失控咧，即係我就覺得難理解咯。 個管理上咁啊，其實喺講翻嗰場波入邊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當南華輸到第二球，其實已經係敗局已定噶啦。由保贊出場嗰刻。因為點解咧？當你打少一個人，阿李 Sir 會最清楚噶啦。傑志唯一一個優點就係話佢個控球能力一定高於南華嘅。如果佢打多你一個嘅情況之下咧，你根本就好難踢嘅南華嗰下。 其實場波嚟講咧，我有睇嘅。咁基本上開路開嘅時候咧，傑志都唔係好噶。 係。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正正係南華做得傑志唔好嘅時候咧，南華仲比佢做得更加唔好。 嗯。 咁譬如好似傑志應該打一啲組織性嘅波，慢慢上去進攻啊！但係佢你見唔到呢啲咁嘅嘢咯，反而好多長波入去咯。咁呢樣嘢係一個問題咯。咁其實相對去到呢個情況，南華又一樣，佢哋咁樣打，即係其實你打波就係、是、喂人哋急你又急，你就死噶啦嘛。佢急你唔急先得啊嘛。根本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南華。你呢今季你一路都 hit 住曬你傑志嘅嚟打噶，啊！你使咩咁心急啫？你驚贏唔到佢咩？啊！佢要急咪由得佢急咯，慢慢組織好佢。即係我都覺得好多場波南華都係一開波好緊張，哇！亂曬大龍嘅，係要可能輸咗球波或者好下半場先至似樣啲啊，慢慢猜個波啊，好啦。昨天最慘的一樣就是輸個球一路他都沒問題的捱足半場是吧跟住你搞到要趕件保贊咪當堂死咯因為很簡單在那個時候又緊張又輸多球球又趕了人出場你很多很多其他 的因素擺了下來的其實很簡單即是這個管理層那裡我覺得應該是有些問題的那今季譬如現在找那個球員回來為什麼要找呢是不是需要找呢、是不是真的需要找呢因為要找他回來要有些人沒了沒得踢又怎樣怎樣你作為球員 都有些無所適從的都不是教練話事的那就死了因為你所有一樣東西就記住練球就是個教練去練的、就不是個老闆去練的但是你要出人出邊個個老闆話事咧，就永遠都係辛苦噶啦。所以如果我作為教練咧，我就情願唔教。但係我啊權一定唔俾你話，你可以炒我。如果唔係有咩意思啫？但係輸嗰陣時候你又唔會幫我孭飛嘅。教練咁渣嘢嘅安排得係嘛？呢樣嘢我諗講笑記得都講過啦。有幾次又都。都高層都話過，話米魯你點教隊波㗎？中間係人都知道嗰位老友係佢支持嘅， 冇錯。 又點會即係你？ 佢都掌控唔到成個運作。 係啊，咁你又即係好。 係啦， 你點能夠令啲球員會打得好啊？ 係。 都唔知個老闆點諗嘅。 冇錯。 嗱，即係你好簡單啊嘛，你夢想水期名係低過㗎啦。 係。 又殺你 又我正想就係、是、正想講就係另外跟住落嚟嗰場波啦，亦都有紅潮風暴啦。 就是話阿利馬嘅俾人講咗出場啦，個轉捩點亦都係比夢想進期咧，就用翻呢個季初飛馬擊敗佢嘅比數咧，回陣翻去咧就3-0擊敗咗飛馬，飛馬完全就飛唔起噶啦，基本上嗰場波睇到係。咁喺嗰場波入邊嚟講咧，就曾經領先緊夢想進期領先一球嗰陣啦，就利馬亦都係更加不智嘅，因為喺嗰刻嚟講咧，比保贊更加冇必要犯規，根本就係。 是啊、 直接攞紅出場㗎， 最慘換嗰個犯規又唔係好嚴重喎、啊。 佢係俾人侵犯，應該就佢係有一個得益，啊、反而佢仲衝動了事。 係啦、啊，冇錯，其實個球證冇做錯㗎。 係， 因為我睇到個情況就係、是，我唔記得嗱邊唔係夢想進期邊一個埋犯規㗎啦，已經即刻響雞吹咗，但係佢一起身就喐手啦。 係， 咁啊死咗啦。咁你往往就係話。你嗰個情況已經係吹停咗、你再出手咧、我唔係計你大力細力嘅問題，你一出手已經有問題。 係啊， 係嘛？再加上喺之前咧，我睇到個球證走埋去同佢講，跟住有幾個手勢指咗出嚟。 係， 咁即係已經話咗俾你聽，可能就之前口頭警做咗佢，同埋甚至乎已經講我下一個犯規。我分分鐘就唔忘擺俾你，我就趕你出場噶啦、啊！即係佢出完雞走埋去出手，跟住你呢度犯規，跟住指兩個地方，即係你曾經喺兩個地方都犯規。係啊，咁我可能咁速成佢出場咧，我哋大家都睇唔到嘅，或者覺得佢嗰個犯規都唔頂，但係唔知道。利馬可能有冇對球證有啲不禮貌嘅字句講咗出嚟都唔定，即係我感覺到嗰一下就不足以趕出場。 因為當時嚟講，就算喺電視機熒光幕都係追唔切嗰個鏡頭。但係球證知道就即刻掹個五派出嚟。 係啊， 喺嗰刻嚟講，咁啊，總之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喺亦都係一個致命傷嚟嘅，更加在提早宣判喺嗰場波入邊咧，就飛馬宣布死亡嘅。而佢後期咧，當夢想進期係 hit 住打多一個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都有少少調節唔到嘅，因為佢忽然佢冇諗到對手會打少一個，而夢想進期呢班僆仔亦都係個經驗嘅幼嫩嘅問題啦。冇好好地好急啊，冇掌控到一樣嘢話我打嗰個人嘅優勢。好彩一樣嘢喎，就頭先學阿李 Sir 所講啦，講緊藍傑嗰場波。飛馬比佢更差的情況之下咧，佢就夢想進期，仲要把握個機會，俾佢入咗第二、第三球。 其實老實講，照我睇場波咧，我有成場睇曬咧，即係其實這個夢想進期嗰班僆仔稍為有啲經驗咧，基本上唔止贏三球，四五球都有得贏。 係 嚇、啊，即係嘥咗幾球機會，把握唔到嘅嚇，有啲嘢。咁但係你會睇到。會好開心見到呢班僆仔真係好搏命、好努力、好勤力去踢。特別嗰幾個即係東方借將嗰幾個僆仔咧，黃子豪啊、軒仔啊嗰啲咧，very good 啲生咧，真係你會睇到即係點解飛馬啲細嗰啲所謂有質素嘅年輕球員冇啊？嚇、啊、就甚至乎即係被譽為好巴閉啦，又香港。大港腳又成嗰個陳俊樂都居然領個不必要嘅黃牌， 係 嚇，咁、你話點解會咁咧？ 係咁啊，分夢想進期嗰度你有咩？ 我冇，因為工作關係我冇睇嗰場波。咁但係咧，我睇翻個報道就話同埋回應翻我之前訪問啊 朱兆基， 我亦都同佢問過一個問題，你對於即係而家成日個啲年青球員點啊？咁佢曾經講過夢想進期班球員，即係年青球員。佢話呢班球員咧，佢係只係欠缺咩咧？欠缺一個踢嘅機會嘅啫。 唔 係 咯。 即係佢哋係認真嘅，因為朱兆基佢好認同呢班細路仔，即係佢唔評論其他嗰啲，即係佢只係話啊，佢話啊呢班細路仔 OK 啊，即係。有態度有積極，只要即係再認真啲，即係再諗通啲，即係唔好怕蝕底，就 OK 噶啦。咁我回應翻呢一個訪問之後，再睇翻嗰個，即係同埋其實喺呢、這個對唔住啊，喺呢個 節目之前在第一段咧，呢個港超訪問嗰陣時候。阿江少問過我對於夢想進期對黃大仙點睇，我話我睇好夢想進期，一路嚟大半年啦，即係嗰個其實俾我嗰個感覺一路都冇令我失望嘅。嗰個源即係起源於咩咧？起源於因為我見嗰班細路仔由年青年軍啊，未去港超嗰陣時一路踢嗰陣時咧，同埋啲教練咧好認真嘅。咁我曾經喺某一個場外咧，咁我問過當時佢嗰個教練，咁我喺班細路仔，佢話班細路仔好乖，好聽話，肯好去。咁我O K 喎，呢個係幾年前嘅故事喎。咁去到而家咧，咁跟住前幾日嘅朱兆基訪問，亦都肯定咗呢一樣嘢。咁同埋喺往績，即係呢幾場波嘅表現，我又覺得值得，即係值得鼓勵，值得支持，就係呢班細路仔。就係咁樣。 嗱。咁啊，呢個帶出一個青訓問題，我亦都有樣嘢要問一問李 Sir 啦。嗱，喺我嗰場波入邊咧，就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先講飛馬嗰個戰術上。嗱，港人腳就唔使講噶啦，小港腳又有，好質素外援又有，咁啊有啲叫做有經驗嘅後備都有，唔應該打出一個咁嘅咁尷尬嘅成績出嚟嘅。喺個戰術上，雖然浩然上咗去。但是我覺得有少少眼高手低，我不評論，我俾多幾長時間佢先。但有一樣嘢我要問你嘅李 Sir， 係 鄭麗軒，你應該對呢個球員有了解噶嘛？ 係。 我喺現場直播睇到鄭麗軒嘅時候咧，我發覺有一樣説話好唔爭氣。 哦，咁你唔能夠講好唔爭氣嘅，因為其實我睇到佢場波 佢好努力嘅， 好努力， 好努力，好努力。 中間有啲嘢唔係佢努力就得噶，個努力係要整隊人努力，整隊人咧 ，including 嗰個教練嗰方面。而係你一啲嘢唔係靠佢場波表現努力，而係你個中間練習有冇做過嗰啲嘢，冇做過嘢佢練佢點努力都做唔到出嚟嘅。啊，點樣入去打？點樣去打？唔係話喂，打場波轉啊，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教練導師嘅嚟講咧，你係想一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你個練習就要製造嗰種情況出嚟。 係 啊，即係你大家唔好講到咩啊！我哋個最記得老一輩嗰啲教練去到就係喂，哇犀利喎！對付華德啊嗰啲咁高嘅大嘅，我哋點練啊？我哋都冇個咁嘅球員，喂揾人中鋒，不過每一次埋去。他用手當頭槌的，那就變了你的球員我怎樣防守他呢？我原來要跳到他的手那裡點先叫做頂到他，就是跟他爭到的，不是一定頂到，但是起碼跟他爭，你都沒有機會要他跳到那麼高，他怎樣會頂到呢？那個鬼佬六尺幾，他要跳埋七八尺的啦，喂，你下下就這樣叫他跳，找個五尺十寸到的啊，八九寸嘅中鋒去同佢跳，佢成日對住我係跳咁高就頂到，你要即係慣性咗係咁啊嘛，係嘛？你唔使諗㗎。 點解我會對佢嘅特登會攞呢個球員出嚟講？因為佢已經唔係一個好後生嘅球員啦。咁佢好多時喺上以往 未夠三十歲嘅， 未夠三十，但係就喺南華嚟講啦，即係佢亦都做後備居多啦，就有一啲應該要踢嘅時間去做咗做錯啦。反而一樣嘢有喺嗰場波入邊，喺雙影成趣嘅效果，佢見到福田健二以嗰個年紀嚟講咧，真係打到最尾，佢仍然都係全係幫手防守以一個前鋒嚟講，佢個職業態度係值得好多年青球員佢呢啲三十八歲嘅球員，佢有得踢就會同你踢到盡。 其實中間你哋可能會即係見到福田健二有啲咁樣，第一樣嘢。福田健二佢本身一個好有經驗嘅球員。第二，亦都可能教練層都同佢喂，我哋唔係咁多咁高大嘅人，你要翻嚟幫手嘅。啊，我譬如佢有啲快翼響前面，有咩事頂到踢翻俾個快嘅。 係。 相對飛馬嗰度，你有冇飛到嘅先得？係一隻好馬啊！你冇要佢飛到嘅先得，你都看唔到佢副計點飛啫。 係。 啊，咁呢樣嘢係問題，咁可能，我最記得一樣嘢，當年 Michael 踢零八啦，或者再後啲一啲借俾嗰啲隊踢嘅時候啊， 佢好自識自覺就走翻落去幫手防守嘅。但喺呢度你見唔見到佢咁？ 嗯， 可能喺呢度就叫你，你唔好多事翻落去添啊！你啊，我哋啊，香港太你唔夠頂咩？ 係，嗯哼， 即係變咗佢都唔覺得我要翻嚟，變咗上去 嚇。 咁你呢啲好多嘢係要教練點樣去、嗯、去練，點樣去操？嗯、你哋應該點？應該點？有角球嘅，有罰球，有角球，我哋應該邊啲人點樣嘅？我話應該講句唔好聽嘅説話， 嗯、 我懷疑都唔知道有冇安排。 係。 仲有你講翻陳浩然嚟講咧，而係問題一樣嘢，你睇唔睇到佢有同阿堅 Sir 有交流啊？冇交流。嗯、第一，堅 Sir， 我使唔使聽你講啊？ 嗯。 啊！你嚟幫我手嘅啫嘛。 是 過往啊，據我所認識的球員都講翻啦，離曬譜嘅。 嗯， 幫過佢嘅有細卓啊， 嗯， 鍾健熙啊， 嗯， 啊梁晨傑啦，個我相信你聽見呢幾個名字都知道， 嗯， 呢啲係香港隊嘅中流砥柱。 冇錯冇錯， 居然佢夠膽話，切佢唔識踢波嘅。 係。 呢、這個點教啊？佢連波都唔識踢啊！ 嗯， 當堂激到大佬啲僆仔響制卓響啲球員後生球員都有個叫佢三叔噶啦，大佬記咗遠啫，話佢唔識踢波。 係 啊，細卓話我踢咗幾多年港隊啊？ 嗯， 我唔識再踢波，啲教練黐線噶，全部 係 啊傻噶。 嗯， 即係你令人反感啊！ 係， 即係你又，所以我成日都講緊 嗯。 一匹好馬， 是 第一有冇個伯樂睇到佢先，有冇個好嘅騎師去操策佢先冇啊？你點樣都跑唔到噶啦， 係 嘛？ 咁啊嗱，跟住落嚟咧就有一場波咧，就係琴日咧就係東方咧就。仍然以不敗嘅姿態啦，就喺釜山道球場咧就贏2-1贏咗呢個黃大仙啦。咁啊，鄂立雞群嘅喺呢個聯賽榜入邊嚟講咧，又反觀咧就尾場有一場波咧個睇頭咧就非常之足嘅，就係榜尾大戰啦，就係呢個流浪 對元朗。 對元朗，咁啊到後屘咧就係呢個 元朗 3-1咧就贏咗流浪啦。咁啊喺嗰個聯賽榜嘅形勢出現咗咧，就係話。流浪咧就仍然排喺包尾度啦，以一個得失球差咧就差過黃大仙，就排喺呢個第九位。咁啊，元朗攞咗呢三分之後咧，就已經很緊守住第七位噶啦，亦都有7分嘅差距，同榜尾嘅球隊有4分嘅差距啦。飛馬係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噶啦，而家已經喺第六位，但係距離夢想進期同南區，尤其南區啦，佢仍都打少過佢一場嘅同分，即係很。未來日子嚟講咧，飛馬條路都好難行，因為飛馬喺下一彎嘅港超聯賽將會對住東方，基本上係。 嗱，老實講句真話，飛馬把冇婆死仔冇望噶啦。 係。 啊，你唔使望噶啦。 係。 根本望都多餘。 咁啊， 唯一一樣嘢，真係嗰個領導層嗰方面，你真係換過個教練。 係。 啊，換過個教練，如果唔係。你唔使諗啊！ 係， 嗱，我想喺度拆開少少題外話，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廣告球隊， 嗯， 我覺得而家咁嘅成績未嘗不可，因為嗰陣時有句嘢咧，好消息 ，OK， 唔好消息 ，OK， 最弊冇人提， 係啊， 冇消息 真係， 係啦，最弊冇消息，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認為飛馬應該係一個。特別的廣告球隊，為什麼呢？因為曾經我在早期看過一篇報導，就是說飛馬的組成是一個廣告公司的組成，即是由那個公司去 support 或者是去串連組織這個球隊，所以我就說，即站在這個角度，不是教練，不是球員的角度，是站在如果見報率，我覺得現階段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沒錯，因為飛馬本身這個名字，其實它有個理念，這次來說不要之前那些掛名的原因，就是說，它希望做到一支叫代表香港球隊的 佢其實想叫做香港飛馬，不過後期就收翻起嗰兩個字啦。咁樣 咁 啊，呢個就唔喺呢度多講噶啦。基本上係因為我哋亦都要講翻喺榜尾嗰場波啦，就係流浪對住呢一個而家流浪咧就輸咗俾元朗之後咧就排喺榜末位置啦。咁流浪咧，坦白講啊，喺元朗嚟講梗係開心啦，因為攞咗呢三分係近乎係穩坐粒六嘅。反而剩翻落嚟流浪就大鑊啦，因為咧佢得翻最後一個機會。嗱，數字上大把機會嘅，實際上得翻最後一個，嗰個機會就喺下一場波，流浪主場對住黃大仙。如果喺呢場波唔能夠攞到三分，將黃大仙壓翻佢落去嘅話咧。因為流浪將會對住傑志、東方夢想、俊奇同南區咧，就好難更加難搶分。咁啊，對於今屆嚟講，佢個護級嘅前途咧，就絕對係一個好大嘅紅燈。嗱，去到呢一刻嚟講啦，嗱，首先我交俾兩位拍檔去講先啦，兩個都係一個青訓嘅租房底廚。李 Sir， 流浪由虎哥未走嗰陣，究竟係發生咗咩事？點解目前即係喺呢幾年嚟講，呢一刻係最差嘅成績嚟嘅？ 嗱。老實講句真話，即係呢兩三季我都冇特別去理即係關注多流浪嗰啲情況。咁唯一我睇到就係話，新嘅未到位，舊嘅又唔好， 係， 咁你咪會有咁嘅出現咯。 嗯， 咁你中間嗰個教練就。做的工作又不足，咁個成績咪強差人意咯。 嚇！ 啊，好簡單嘅啫。 嗯。咁啊，分咧？ 流浪唔識評啊，因為點樣講咧？因為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即係青訓發展青訓嘅球會， 係 多年啦，咁而去到而家咁嘅成績咧，即係一定又係嗰句啦，內部有一啲問題，不為外人道。咁而呢個咧，我哋呢個咧，大家係談論足球嘅啫，我哋唔係談論黑幕，唔係談論內幕，所以我想談一談元朗呢隊波嘅啫。因為元朗咧，我今日睇嗰個報道咧，就話啲球員咧、球員領隊，總之成隊波嗰個激動心情咧，佢話係估唔到嘅，咁而我又諗啊，點解咁激動咧？贏一場波啫嘛，咁哦，原來因為嗰、那個即係後邊嗰個情況就係話，其實元朗呢隊波咧，即係今年啊，佢哋嗰個即係都係由青年球員組成啦。其實往往有幾場波咧，都係唔係佢踢得唔好啊，而係冇運。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一路嚟當然啦，嗰個球會領導又寄予厚望啦，即係亦都冇話怪責啲球員或者冇怪責管理層啊，咁各樣嘢咧，啲球員咧就一步一步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踢落。咁相對即係話元朗就當然啦，四五十年前好出名，三四十年前元朗好出名，十幾廿年都已經冇咗元朗啊，咁去啦，今年。地區球隊上翻嚟之後咧，而喺元朗地區咧，嗱據聞啦，因為我有個朋友係元朗原居民，佢都話：喂，幾時同我一齊去睇元朗？咁你又睇翻波？佢話：係我元朗人啊嘛，去支持。咁喺呢個層面咧，我就覺得嗱，地區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支持好緊要，相對流浪係多年老牌球會。而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嗰個紫蕭比獎咧，裏邊即係而家你知啦，我哋係睇嗰個鬥志啦，睇嗰個表現啦，咁我就覺得元朗呢隊波真係喺呢一度贏3-1，除咗贏波攞三分呢個意義之外咧，其實喺嗰個實際意義係刺激嗰個地區足球發展啊，係好有幫助。即係我係睇呢個喺呢方面啫。 OK， 嗱咁啊。流浪仲有冇一線生機，就要睇埋佢下一輪嘅賽事啦。就對住黃大仙呢場波係至為關鍵嘅。如果呢場波係出現咗和局咧，佢個境況都會幾大件事。基本上係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啊，呢一節嘅香港足球時段咧，就暫且告一段落先。咁啊，陣間咧，我哋下半部仲有朱兆基嘅訪問啦，仲有討論翻頭先亞協杯啦，就呢個傑志呢個巴人股數事件啦。咁我哋都會再詳細去再講翻嘅，陣間個節入邊。 咁啊，陣間翻嚟再見。喺呢一節暫時到此為止先。 嗯嗯。 OK， 拜拜。